未見過，咩風浪未見過啊？ 你真係係嘛？冇錯冇錯， 跌到雲頂得住， 係 升到爆， 係 笑住受啊 ！OK 嘅 ，OK OK， 冇問題冇問題。咁啊，多謝咗好多。 係啊係啦， 唉，八七一真係真係你講嘅就你係問。 系咁啊，好啦，哎呀，好嘢，有嘢讲啦，哎，好啦，好啦， 真系又要俾我吹嘘下， 好啊， 捞好多年，好多个成年前啊，做呢个节目，你知啦，咁我唔讲得，点解要禁价噶嘛，系咪？如果唔禁价，出谷嘅夹夹夹夹都想过六过七，咁个 discount 咪好大咯。上个礼拜嘅人估啊，哇，咁咪扑街啊，个外贸数字，睇死你都死得噶啦，个外贸，喂，得我好想买一个七毫几，想买一个九毫几， 系啊， 唉，吹胀嘅真系，神话咧，神话自己都唔信，我系电力公司嚟嘅咩？佢系有发电嘅， 都啱。 哎呀，呢啲一升系一倍噶啦，一跌一跌一半咯。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返返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啦。咁啊，今晚就得我阿迪喺度啦，因为杰斯就坐到就唔喺度啦。咁啊，对面坐緊嘅 Steven 又喺度啦。 喂，你好， 出声啦，唔系 Steven 定名地嘅㗎嘛。咁啊，仲有搵到 Chip Leg 过嚟帮手啦。 hello。 咁啊，仲有夏萨都喺度喎。 係啊，可以唔使听啦，咁样样。悭返，大家可以悭返，啱啱先。我而家呢就好忙咁样呢，就估緊究竟边一个大台嘅主持去求職呢、我而家喺度估緊。 係啦，我都唔知呢單嘢。唔係，我知道有封信就寄去求職信，但我唔知道邊個一個人。 係啦，邊個 寫求職信呢？ 邊個寫求職信？ 而邊個拆嗰封信呢？亦都唔知㗎。 唔係，應該係 Jackie。 OK。 我覺得係 Jackie。如果唔係佢點知道佢呢封求職信啫？真係一個人知 道。阿迪作為總理點解唔係拆信嗰個呢？ 咦，要審核㗎嘛，要層層 唔係啊，其實個問題係我連係咪有人寄去 Magazine 都唔知啊嘛，所以呢個真係問題。 梗係有人啦。 咁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啦，咁各位繼續都係啦，可以喺翻 Facebook 或者 Socrise 度啦，咁就可以同我哋即時留言啦，因為我已經見到即係有啲朋友都係啊，咁有啲朋友仔已經寫咗啲留言喺度。 靠曬佢哋啊，真係病病地，阿廠佬又唔喺度，咁就你唔知點講啊，大佬。 啊，佢去咗邊咧？ 嗯， 佢去咗边咧？ 厂佬偷跳啊，咁啊， 梗唔系啦。作为一个曼联嘅球迷，梗系去虚脱福嗰度接替莫耶 B 啦。 嗱，咁所以啦，就是、各位啦，就可以即系、就是、另外啦，我哋呢个即系、就是、live 直播嗰度就喺 Ustream 啦。咁头先提到 Jackie 嘅，借少少时间宣传一下先、啊，因为小弟同 Jackie 砌咗新节目啊。OK， 好难读我个名， 我都唔会再读个名噶啦。OK，叫做乜乜乜频道咁样嘅啫。 系啦，即系识少少法文啦，应该系 Borjivas Bohemian。前面嗰扎中文就唔記得啦。 係啦 ，OK， 咁因為點解咁嗱？首先講一講啦，咁長嘅原因其實成個節目名咧，我俾 Jackie 度嘅呢啲咬文嚼字嘅嘢。咁第二樣嘢就個節目就 好奇怪咯。 點解好奇怪啊？ 個名咁長，佢碌條 唔知啦，可能我食咗藥啊。我晏晝聽下咧 ，lunch 嗰時聽下咧，我瞓撚著咗。 咁熱門， 唔係因為咁樣啦。 即係計呢個。即係神秘之嘢，又有一個催眠嘅節目登上位， 少少神秘咁啦，即係少類似少少啦。因為其實咧，最主要我又想講少財經嘢嘅，咁、我揾翻啲財經嘅新聞啦，咁可能即近期 hit 嘅財經新聞啦，成個節目個構思就咁、然之後 Jackie 就會配搭一啲。 喺個單 news 上嘅一啲 topic 嘅以外嘅嘢嘅，但係唔關財經事嘅。OK， 咁就 咁刁轉。 係啊，咁然之後最後 即係氹個嘉賓上嚟話做財經節目，但係結果就唔講財經。 咁但係我會講財經， 你會講嘅， 係啦，我會講咯。咁佢又唔講咯。 財經節目係講緊馬雲嘅時候，突然間有個陳雲殺到。咁啦， 但係個財經節目幾得意嘅，就係呢一集咧 ，OK， 兩節講財經啦，但係有個夢紅殺到，殺咗上嚟咯。 哦， 系啊，呢个系完全有得 Jackie 安排。 其实可能我节目咧系好精彩嘅，咁但系即系可能小弟真系有啲病病地嘅，所以大家咧即唔需要听我嘅 comment 嘅，大家即管 download 嚟听下先。 唔系、哦，你好中肯、哦，究竟喺人哋面前，人哋个大佬个主持啱啱整起个节目，咁 我由第一日上嚟同佢做节目嗰阵时候，我已经好够僵啦，俾人围嘅上嚟嗰阵时 候。系啦，而家你围翻人哋。 咁啊，逢星期四， 因为有你喺度啊嘛，下夜。 咁啊，逢星期四啦，就会九点钟，即系夜晚到就下载噶啦，可以。咁啊，呢个节目就嚟紧一个新嘅节目。 free 定系会员噶？ 会员下载。 会员下载。 会员下载。咁啊 ，free 就应该去到礼拜二就会 free 翻出到嚟。咁啊，第二样嘢啦，就系上个礼拜六啦，咁就京城饭店就第一集嘅 live 就出咗啦。 京城茶 啊 ，sorry， 京城茶馆系啦，京城茶馆就出咗啦。咁啊，宇文杰斯就揾到上个礼拜就揾到嘉宾系。系阿刘世良、 刘世良同埋邝永轩啊， 系啦，两佢哋一佢哋夫妇啦，系啦，咁就今个礼拜照旧都系听晚六点钟直播嘅，因为上个礼拜其实冇交代到噶，咁呢个要同阿即系代翻杰斯交代噶。往后嘅京城茶馆嘅下载咧，就会夜晚喺大约9:30至10:00到逢星期六会员下载嘅。咁好多朋友都会问北上会点嘅，咁北上咧就往后全部都系噶啦，就会移师到去星期日嘅，星期日晚上9:30下载嘅。咁所以就呢、這个要留意翻啦。咁大家往后 download 北上就星期日噶啦，京城茶馆就星期六噶啦。系啦，好咁啊，大致上系咁啦。咁啊，今个礼拜我哋几个喺度嘅时候，咁啊， 我哋等紧救兵啫，嚟紧陆续会有啲救兵上嚟。 唔好咁讲，救咩兵、啊？ 唔系去到呢啲位咧，每一次都系啊，就系、是、第一样嘢就系我今年就费事讲我队波啦，系咪先？咁我哋 点解唔讲啊？ 唔系 焦点所在， 唔系我 曼联点可以冇新闻噶？ 唔系讲你队波咧，我就想即刻突入啦。突入嘅话系讲咩咧？其实喺足球频道里边咧，阿 fans 系嘛？阿 fans 有个却奥斯的代替品啊。因为其实咧最近都仍然呢个礼拜虽然打。即係啲熱身賽啦， 國際賽 咁啦，但係其實卻奧斯單嘢咧，其實仍然係炒得好勁嘅， 咪咯， 一路都係炒緊，就係話 每個禮拜都有兩三單新聞就講卻奧斯同曼聯冧埋一齊嘅， 係啊，即係其實佢一講到咧，其實即係好似已經係曼聯嗰邊咧，就已經心如止水，就準備為出年來季準備啦，今年已經當睇唔到噶啦，咁咧就不停已經開始同好多唔同嘅球員咧都楞上關嚟，咁首先第一樣嘢就係你哋嘅隊長啦 ，confirm 咗就 續約嘛， 維迪啊， 續約， 我隊長，啊 ，sorry， 隊長係， 你已經當咗啊，你已經當肥同嘅隊長啦，原來 ，OK，OK，OK， 對唔住， 啱噶，佢啱噶，佢呢種思維啱噶，放眼將來咯，啱啱先？但係你唔好咁講，唔好話曼聯心如止水，喺未來嗰幾場、嗰十場、八場嗰度，佢贏曬咪得咯。赢晒就有机会㗎啦。 哦，咁不如咁啦，直接问啦。除咗卻奧斯呢，其实另外有一单新聞都系同曼联有关嘅，就係喺嗰边又唔知啲乜嘢调查呢，差唔多有六成嘅曼迷呢都觉得雲貝斯下今年夏天呢系 走 緊。 咁 啊一齐扔埋啦。即係呢其实一阵我哋再讲返卻奧斯替代品嗰个 fat 啦，因为其实都有讲返卻奧斯呢个球员。先讲返呢样嘢啦，作为曼迷。阿的哥你点睇啊？ 猪狗不如呢？ 猪狗不如。 唔系云佩斯走唔走呢？第一样嘢我冇乜太大嘅情绪上嘅波动，觉得佢即系今届话要扭计走或者有人成嘅。即系我觉得俾我嚟讲，因为好老实说，我唔系好当佢即系佢系点讲咧？佢系一个盖嚟要攞冠军嘅人。但你话佢忠唔忠心按曼联呢队波，我觉得佢唔会嘅。 系。 咁老实讲，好多其实过去其实我觉得 有啲球員係咁㗎啦，咁我又唔會話好重要嘅，即係你等於其實伊巴都係一樣嘅嘛，即係伊巴亦都唔係話打死間球會咁計啦。咁但係你話出年佢走嗰個機會率大唔大呢？我自己覺得佢係想離開曼聯嘅，但要返返轉頭嘅就係話先講英超先啦，究竟仲有邊隊可以過到呢 ？OK， 咁我有疑問喺度嘅，即係如果佢下屆要踢英超而又要轉會嘅話，咁第二樣嘢就係、好啦，你要走嘅時候，咁如果離開英超，咁我諗都冇乜得揀啦。你佢冇乜邊隊要佢噶啦，西甲係咪先？ 其實俾我講講啦，咁上年嘅前年，當佢由阿仙奴過曼聯嘅時候咧，我幾肯定係有一兩隊外隊又揾佢，其實一隊就包括佐仁達斯啦。 肯定 係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雲佩斯當時係唔想打意甲嘅， 係 即係都唔係話即係佢睇唔起祖記呢隊波，而係佢唔想打意甲。咁佢嘅踢法就佢嘅年紀啦，再加上啦，我都覺得佢可能會揀外隊嘅選擇唔係真係咁多，外地嘅聯賽會揀佢都唔多，可能會比較多會係一啲個足球水平未必係最高嘅，但係有錢俾嘅球隊，即係要升味嘅球隊，我覺得機會反而係會大一啲。 例如杜奧巴嗰隊啦， 俄羅斯嗰啲啦，例如土耳其嗰啲啦，例如可能翻荷蘭啦、法國啦，我覺得機會反而可能會大少少。 但係我反而係覺得佢走唔走到係一個幾大嘅問題咯，即係嚟緊來屆。咁當然啦，即 係我覺得走一定走到嘅。如果你下年我當係咪莫耶斯教都好啦，諗住重建嘅。諗住簽多幾個人嘅話呢，我估係要套演，要套嘅話就應該要搵雲佩斯套演囉。 問 得幾多得幾多咁樣囉。 曼聯嗰個問題呢，即係當然啦，今屆浮現晒出嚟啦，亦都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唔認同，就係話即係呢個始終都係嗰句老費嗰、那個某程度上嗰、那個江湖地位又好，甚至佢係ability 能力都好，你見到即係今屆係好多位係現晒形嘅，特別講咗嘅係其實成條後防絕對唔係一個好堅固嘅後防嚟㗎啦，呢三四年嚟只不過可以頂到下，咁今屆係完全頂唔到啦。 你冇咗最重要嘅嗰四個球員，冇辦法啦。你打返正常水平梗係咁上下。 咁另外咁你係咁講，其實另外一方面嘅係呢個好明顯突顯到嘅就係、如果唔係嗰係咪上一屆定再上屆我都唔記得咗，史高斯半途即係復出嗰時就你見到個問題喺度啦。咁你話第一樣嘢維迪要走 ，OK 嘅，維迪走亦都覺得差唔多噶啦。上屆已經有啲有明顯嘅幾個人，其實係要有幾個位要執㗎啦。李奧同維迪係要執啦，李奧長期嘅背傷啦，維迪長期拉親大腿啦 ，OK 打唔曬。 李奧背傷咩？唔係啊，怪滾女啫嘛。 咁佢公佈出嚟係傷啦。咁呢兩個其實你見到喺個落到去球場嗰個 focus 點或者個能力已經唔係嗰年攞歐冠嗰陣時嗰個水準嚟㗎啦。咁、個中堅位係好大問題啦。咁你話替代品得唔得呢 ？OK， 亦又唔係好得喎。你見到即係 OK， 伊雲斯大家都知佢有幾多嘅能力啦。OK， 哇！佢要為咗佢而唔要逼機㗎喎。 唔係咁而咁呢個路費嘅選擇。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嘅就係你見到數完呢兩個唔得嘅時候，你咁冇得揀就係焗住落伊雲斯啦，甚至可能 Smalling 啦。但係 Smalling 你見到其實今屆都係傷得比較多。 唔係，其實我另外都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嘅，就係因為呢個問題就問阿傑斯就真係有啲嘥氣嘅。咁即係作為曼迷，其實我諗有部分嘅或者呢個問題我以前都問過嘅，就係、其實喺咁嘅田地底下，即係曼聯今屆去到咁嘅情況底下，即係好多人就即係入莫耶必數啦。咁但係喺我角度，我覺得就係老費係唔可以推卸，或者叫做佢嗰個責任都好大嘅。咁但係即係。傑斯嘅講法就因為即係跟佢咁多年，咁佢好難去入啊老費數嘅，即係佢覺得點樣都佢係應該係神台級㗎啦，佢就點樣都係即係點樣就算點話都係最多係話莫耶斯啦，又或者係今年個管理層有問題啦，諸如此類啦，或者係佢即係太多嘢改變之後就只係賴個大時代改變啦嚇，咁、你又點睇啊？ 嗱 ，OK。遺留落嚟嘅問題，絕對當然係老費嘅責任啦。但你要睇返老費喺嗰陣時揸住嗰對波，我又要咁樣睇嘅係，喂，佢會覺得冇乜太大嘅問題嘅，個原因係咩呢？我嗱事實證明唔到，但係有啲波即今屆有幾場波好特別嘅例子嘅 ,ok, 對幾對中下游咁計，甚至係打熱刺嗰場我都覺得係嘅，係就係話有啲波如果係今屆仍然老費揸住呢一個班底 ,ok, 呢一個班底至少呢個班底有兩件事係唔會好煩嘅，第一 就係嗰個朗尼同埋雲佩斯喺度扭跳緊草裙舞嘅問題，我覺得唔會發生得太 咁都係一季啫， 太嚴重。 咁係上年一季啫。 但比較翻今季，今季去講就係話，即係今季個好明顯嘅分野嘅就係話，喺路費自己嘅角度會覺得，喂，我揸住呢班波，其實我係可以帶到去唔係呢個，即係唔會呢個位置，可能係 whatever， 可能係爭緊第四名。即係如果路費喺度嘅時候，咁梗係要咁樣講嘅。咁但係你話咁莫耶斯，因為佢揸住呢隊波，第一佢唔係好熟啲球員啦，或者第二嘅係你咁從個成績睇嘅係咁係真係喺佢手上爆曬所有問題出嚟啫。但係要咁樣諗，老費知道隊波有問題，但係佢喺佢嘅立場上，佢揸住隊波，佢覺得喂我仍然可以帶到某一個位啊。咁你又話唔可以太過怪曬佢咯。咁當然你話喂咁呢條友突然間走咗，咁你擁咗成個計時炸彈落去。咁問題係老費知道個計時炸彈，但佢會延長到唔爆㗎嘛。 得啦，明啦，你哋啲萬米都係咁上下。 其實我一開始呢由 Steven 想問呢個問題，我已經知道係個答案係三督屁㗎，佢冇用㗎喎，真係。 絕對係。 講到尾真係沉啦，根本上講咗大半季呢啲嘢就唔係我唔係反對你嘅意見，但都真係冇乜嘢新意可以俾得到出嚟。 但你話曼聯呢，即係 OK 講多少曼聯啦，就係話即係曼聯。今季嗰個問題去到來屆呢，夏薩講得啱嘅，即係無論抽上又好點都好，都係咁講㗎，就係、是、唔需要諗今屆㗎啦，即係所有嘅錦標基本上係 ending 咁滯㗎啦，包括歐聯嗰場。 你去到0比2輸埋、基本上連攞第即係攞歐聯冠軍攞個第四嘅機會都冇可能啦。 同埋你唯一講嘅就係、是、以前都話以前仲可以嘅就係、是、返返嚟下一彎主場 OK、如果老費濕教大家都會有個寄望可能扭到少少六任出到嚟、但係你莫爺 B 執教你唔需要諗扭到任何嘢，咁就即係開始講緊下一季嘅嘢。咁你話下一季嘅嘢好多人傳話邊個喂我諗每一個球員嚟緊過可能過嚟曼聯都好都唔會覺得佢呢一刻要過嚟馬聯住，呢一刻所有嘢都係煲水新聞。個原因係冇人會知道完咗呢一季之後會唔會炒莫耶斯，而跟住如果嗱假設如果真係炒莫耶斯嘅時候，邊個會離濕教？我諗嚟緊 費尚咯， 嚟緊嚟嘅球員或者現有喺曼聯嘅球員都會咁諗、所以你即係答翻嘅就係話，究竟雲佩斯係咪會真係會？走到或者剩嘅呢 ,ok,、我覺得有一個即有幾大疑問，就係我諗佢自己都會睇嘅，就話究竟下一個會係邊個教先囉、即呢樣嘢就要睇嚟緊曼聯個波啦，或者會唔會係啦盡快地可以喺世界盃之前 confirm 到炒雲佩斯，世界盃完咗之後搵 炒莫耶斯 跟住然之後搵到個搵到領隊返嚟嘅呢，咁我覺得个安抚，然之后做嗰、那个即系重组大嗰个过程会好啲咯。 我谂而家曼联嘅问题，你排个跑啲 list， 云贝斯嘅问题排好低嘅啫， 好低。 有更加多嘅问题需要 address 咯，即系可能你头先讲紧搵个领队，系咪需要即系暗马底已经开始要物色啦，开始要 in 人啦，开始要同一两个，例如好似云高尔啊，即系传闻啦吓，嗰啲要针啦，要倾偈啦等等。我谂呢样嘢紧要过云贝斯咯，即系我自己嘅观察就系觉得其实呢个球员即系去到大约31岁，佢过去嗰两三年可以喺英超踢到高峰，攞到神射手，其实差唔多系烧到咗。 同埋荷兰球员好似即系 早熟早残，佢又唔算嘅，佢系迟熟早残嘅， 佢唔算嘅。你话但系生命最长嗰个系哈索。分機咯，我覺得即係喺車仔睇到 斯多夫啦，斯多夫而家 佢有 斯多夫，手機仲踢。 我哋聽翻轉頭啦，講翻曼聯。咁頭先就提過啦，卻奧斯啦，咁fans 嗰邊有個介紹啦。因為其實嗰段嘢咧，其實個新聞就想講，拜仁咧就傳緊係會再拆多門第一件，就 係跟到揀。 咁大家就喺度估啦，喂，佢傾得呢件，咁似乎卻奧斯就 呢件係咪真係嗱？其實唔係話冇聽過啊，一跟到揀今。为冇心机踢咧，就大家睇得出噶啦。 系啊， 即系佢应该系踢得嘅，但系就唔愿上阵，即系似乎系咁嘅情况。咁啊，你回顾翻上年咧，边一个有类似咁嘅病咧？就系、是、梁道夫斯基啦。即系好似即系简直系摆到明系即系冇乜心机再为而家呢队冇会踢，咁就即系睇到佢离队机会好大啦。 利云都未算嘅，我觉得去到上季初、今届季初利云先严重啲啫。上届季尾佢都起码有场对皇马都围晒料啊。但系讲翻佢老师就阿 fans 都好帮手，俾咗好多好详细嘅资料出嚟啦。咁我谂我都。 其中一個大家唔反對就係、是、我諗大家睇佢踢比賽嘅時候咧、或者覺得佢最 sharp 嗰陣時候都係踢利華古信嘅時候嚟嘅。咁、但係即係佢都有 利奧斯呢個 契奧斯， 契奧斯 係啦。咁佢都講咗啦，契奧斯係嗰只都係屬於只派牌球員啦。雖然安排佢打邊路啦，咁、但係擺喺曼聯。即係而家已經有個馬達啦，其實有個鄉村啦，咁你叫阿契奧斯去做房中嘅話，其實我哋理解啦，即係其實路維喺國家都有試過啦，拜仁亦都試過啦，咁但係拜仁就一路都一定係有啲、即係叫做係啲硬淨啲嘅去鬥住佢啦，咁我唔知你 其實當我講先啦，當我答我先啦，我真係覺得如果佢咁做，其實都係玩緊 football manager 嘅啫，即係佢未好細心諗緊點用，即係我講緊可能有個球會嘅老細啦，即係如果當係已經落咗訂簽嘅話咧，佢未好細心諗呢個球員點樣用嘅，即係等於好似馬達咁樣簽咗先啦， 不如咁樣 簽咗先，之後慢慢再諗下點樣踢啦，或者可能打龍門都得咧，即係佢我咁嗰個睇法係咁樣， 係冇好細心去諗究竟個牌就點樣排添 啊？一嚟係啦，咁同埋契奧斯即係我都有睇過幾年踢波啦，我就覺得佢。佢幾唔好彩嘅，其實如果以成名之早呢，其實喺個天文入面都講過佢可能仲早過國沙嗰啲嘅， 係 同埋真係16歲嗰陣大家已經覺得係足球天才嚟㗎喇，呢個的確我哋嗰陣時睇 U21 或者再之前呢都覺得呢個球員又好全能啦，咁似乎佢個毛呢係偏向於踢多啲進攻多過而家，就似乎係扭咗去踢多啲防守嘅。咁呢種踢法其實德國嘅球員你諗下去英超成功嘅，嗱你可以有少少講話夏格維斯啦，因為夏格維斯基本上係你唔係你聽我講埋先， okay. 但夏格維斯一個完全係踢開德國波大，而本身冇乜英格蘭嗰種嗰陣除嘅球員嚟㗎嘛，而佢質素喺嗰陣嚟講踢曼聯，我真係覺得係夠喎，佢真係超過。卡瑞克啊等等嘅， 你可以咁講。 但係你會揾多另一個例子踢德甲中場踢得好嘅，真係唔係好多嘅。突然間諗起譬如夏文啊、希斯貝佳呢啲，我都唔敢講話好 top 好 top。 勉強、 夏文係啊 OK 啲。 夏文 OK 嘅。 夏文 OK， 夏格維斯當年嗰個 係覺得唔好啊， 係騙局嚟啦。 我覺得好嘅喎，其實真係。真心覺得好， 派人用到殘曬先買呢件嘢買錯。 咁但係 佢係 OK 嘅， 有關係。 喺即係喺拜仁嗰陣時睇係真係老實講， 勁添啊！ 係一個嗰陣時係即係 通天老闆 啊 ，OK 嘅喺拜仁就。 咁啊，講翻啦，其實佢今個禮拜契奧斯周中咧有代表德國國家隊踢嗰場熱身賽嘅，係踢足嘅。咁啊。蘇花嚟講，其實佢當其時嗰場波，德國隊嘅中場咧係國斯啦、奧斯爾啦、佢啦，佢三個咧係打咗個進攻中場嘅 4-3-1踢嗰 三個。防中反而就係阿小豬同埋阿拿姆嘅。咁即係之前我都有講過啦。 有樣嘢就幾有幾拿姆真係打防中， 幾搞鬼地就佢又即係又 copy 咗一部分啦。 拜仁 嘅招，但係咧。佢就用返小豬，小豬喺拜仁其實就而家個位都爭得好劇烈，因為其實拜仁個中場其實都係非常齊腳啦。咁但係似乎就係我同阿傑斯都講過啦，即係如果佢繼續用返舊招數嘅話呢，其實我對德國隊個前景其實真係唔係咁睇好嘅。同埋你都睇到啦，結果佢又係即係試嘅新人亦都唔算多啦，後備換出嚟嘅最多個新人係叫真特啦。咁啊前鋒亦都繼續係用高浩斯啦。咁啊只係下半場換翻阿舒荷嚟嘅，最近即係車仔嗰邊 有 一場波好 sharp 啦， 即係連中三元。 係啦，咁變相嚟講就呢場波德國都係打得唔好嘅。即係蘇花，即係俾啲傳媒或者俾自己人嚟講，都係覺得係水準以下，甚至乎有啲好悲觀，覺得如果咁嘅咁嘅水平咧，踢世界盃都係咁多噶啦。 不過你講到契奧斯就即唔知啦，即係雖然大家外邊傳就覺得佢唔續約，就即係表示簽曼聯啦。 我 就唔係咁 同意啊，我唔同意。 我覺得佢都係仲係想咬嗰份好啲嘅人工。即係去到最尾都係會簽返續返約拜仁囉。 同埋 嘅機會大。 同埋另外一方面啦，係咪曼聯我覺得唉即係未知之數啦，你要爭嚟緊，你又要諗多樣嘢嘅係假設今屆個英超唔係曼城攞嘅話，又或者即係 即我都相信今屆英超 Big Four confirm 㗎啦，係嗰四隊㗎啦，即係唔會有第五隊衝上嚟去山㗎啦，而家差唔多解開咗條線㗎啦。咁但係問題係嚟緊今屆，即我覺得完咗之後個即個嚟緊個夏天嘅轉會窗都好，仍然都係會有啲水喉喺英超度買㗎、未到都未到買。 即今季曼聯好多其實係一連串嘅不幸事件發生嘅，即包括有啲商業嘅決定做錯咗。即例如好似帮朗尼续约啦，又或者签马达翻嚟唔知做乜啦呢啲，你预期咧呢种乱局真系可能唔一定会话完咗个球季就会立刻消失嘅，其实即系好难再喺一两个球季之后即刻可以整顿到队波嘅，所以几难估曼联仲会衰几落去。我呢样嘢我唔系真系抽水嘅。 会唔会同云佩斯签一张？仲勁過朗尼。 如果佢咁樣再簽個五年約咧，咁即係 咁就真係 班友真係傻咗啦。 咁就真係傻。 唔係咁唔會，我相信唔會，因為真係31歲嘅華貝斯係 咁啊係 續約嘅機會都未。冇話。 當年好似係 三年到啦， 好似係阿邊個都係傾想扭都係走唔到而賣噶嘛。雲尼斯達萊當年扭33歲嗰陣時扭張 contract， 似係嗰只啦，因為唔係應該再後生少少，冇咁老嘅33。 冇啊。 但係雲佬嗰陣賣咧，其實佢有剩餘價值嘅。其實有少少似雲貝斯嘅。雲貝斯你話佢如果真係唔係話咁多傷嘅話咧，佢可能走去踢一隊大會，佢仲有啲機會， 仲有啲機會， 仲有啲機會嘅。係啦。 我就覺得，如果你話雲貝斯走，最終嘅落腳點可能係即係如果唔睇錢份上就。意甲就有我， 意甲我反而覺得係一定冇可能。 係啊， 一件頭先我所講就係佢係中意意甲。 我知。 根據最近呢幾呢個禮拜新聞咧，傳得最行嘅咧就其實得三間嘅啫。 係 一間， 一間就反而冇份喎。反而係第一間係祖雲達斯一定係啦，跟住就聖日耳門啦。因為即係傳就係話 就即係啲大會咯， 靠人哋交換。 唔係話， 睇錯啊！貼錢啦，一定要起碼。 第三間大家，我唔知啊，夏薩特有冇聽到？ 車仔。 哦。 第三間係車仔。 車仔咪都係進修天下兵器啊！ 唔係咁，佢 買咗翻嚟再説咁樣。 佢覺得可以前面有佢可能幫到手咧，即係呢個唔知啦。咁但係 我哋車仔係爭個。 咁 係， 你哋真係冇試過手嘅。 爭個星級嘅球童 ，OK。 嗯。 我哋。嗱、啊，咁我哋个网友阿杰斯仔咧就话：主持人一日有莫耶 B 咧，买乜捻球员都冇用嘅。 agree 啊。 同埋咧，佢就话：咪捻讲曼联啦，讲国足啦，一齐打比记。但系国足嘅问题我哋而家先考虑，我哋考虑下讲唔讲啦吓。 喂，但系讲多少少啦，即系反而其实就系讲到头四位啦，我想讲多少英超嘅系，即系我觉得因为一路都冇时间去讲。 琴晚反问讲过下啦， 讲过下啦，琴晚反问讲过下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去到英超嘅位，你见到上个礼拜好不幸啦，阿仙奴就输咗啦 ，OK， 咁然之后落后榜首嘅车仔4分系咪啊？我冇记错嘅话，咁但系同一时间，已经即系好多人讲啦，就算夏萨都讲啦，就话咦，睇嚟即系嚟紧都系得翻曼城同车仔争啦。但系我觉得我有少少唔同意嘅说话嘅，我记得同夏萨讲过啦，都系就系话唔好忽略一对波就系、是、利物浦 ，OK， 即系利物浦你见到嗱去到。二月我哋搞 Wet 嗰晚嘅春明啦，好冇记错，2月23日晚嗰晚啦。二月尾利物浦竟然可以打到一场咁嘅波，对住史云斯 ，OK， 即系你可以，我都话你攞一队波嘅冠军元素，睇咗英超多大都会知就系、是，明明你系零分嘅，你可以攞到一分，当你和波一分嘅时候，你攞到3分。今届利物浦其实做咗好多场呢啲嘅赛事，咁呢队利物浦仲要即系点解我话唔好忽略嘅原因系因为。嚟緊正常地而家睇到車仔半隻腳踏到歐聯8強，即係話仲有可能大約2-3個禮拜時間要顧多歐聯嗰條線，同埋摩魯係唔會放棄歐聯條線嘅，呢個大家心照嘅。咁而你見到一隊利物浦係冇乜點跌窩，仍然都係啲人仍然好 fit， 即係雖然我知道 Chip 可能會駁斥我就話板凳少 ，and then 可好怕佢哋傷，最重要唔好傷呢個 point。但係你見到利物浦呢一刻到呢一個位置，仍然都係一個比較上 top fit 嘅狀態，而佢嘅優勢係一個禮拜去打一場嘅話咧，咁我覺得呢隊波唔可以忽略按呢樣嘢，甚至佢個即係睇到呢一刻嘅氣勢係。好似係好過曼城， 你哋唔好成日讚我一個禮拜踢一場，我哋唔想嘅其實。 唔係，但我知道，但係呢個係今屆即係再更加反映到佢優勢出到嚟噶嘛。 咁我諗有啲時來運到啦，其實我都幾擔心板凳同埋傷兵呢個問題會困擾利物浦好多嘅。即係我諗我哋私底下都同阿即係同獅子啊，同阿Steven啲食飯都有講過。 好關鍵就真係阿仙奴嗰場波贏啦，即係5-1嗰場波贏咯。 嗯， 即係嗰場真係可以話係赤壁之戰嚟嘅，即係你一贏翻咧，你就即刻個3分4分天下嗰個勢就可以翻嚟。咁同埋利物浦有一段時間受咗傷兵啦，包括可能到而家仲未出得加利基或者薩高呢段時間，我都覺得可能係好有可能會拖垮到利物浦嘅。咁但係好彩其實1月1日開始今年啦，利物浦應該就係輸咗一場阿仙奴。同埋和咗兩場波喺英超， 阿仙奴係足總杯嗰張喎， 係啦，足總杯嗰場啦。咁其餘另外兩場波和波啦，其餘係全勝嘅。 嗯， 咁以呢一個咁樣嘅勝績嚟講，其實你唔可以話即係擺喺邊一個 measurement 都唔可以話係踢得差啦。 係啊， 咁就幾好彩啦。而等到而家基本上我睇翻就薩高應該都出得翻啦，格林莊神亦都已經復出啦，謝拉特嗰啲亦都冇傷到啦。S 加 S 依然係咁 fit 啦。睇個勢，我係同意。今年利物浦我唔敢講有冇機會，但係我 set 個 target 係真係我唔會再下前四咯。 嗯， 我覺得應該係追一二咯。 係啊， 即係可以有少少大言不慚啊，但係而家咁樣嘅軌跡，你會覺得 咁唔係咯， 唔可以擺得太低咯，真係。 唔係咯，我覺得利記個勢係冇跌鍋嘅。 係 咁樣你睇翻琴晚都有反萬嗰度都有分析過啦。車仔。個即係唔計歐聯啊，淨係睇翻聯賽嗰個賽程咧，係舒服嘅。OK， 梅花間竹咁樣嘅，即係主場作客，主場作客咁樣啦。咁利記咧，個賽程咧就相對比起阿仙奴同埋， 肯定比阿仙奴好。 係啊，係阿仙奴好，阿仙奴同埋呢個 曼 城好啲嘅。 嗯， 咁但係咧，都係板凳問題啦。 係 咁，呢個曼城咧就佢作客嘅數據咧，就俾阿師自己分析咗咧，就話唔係咁得咁樣。但係我覺得我諗臨尾發力，我諗唔係問題嘅，只要佢盡早出局歐聯咁就得㗎啦。 你講緊曼城， 曼城啊， 所以你都係比較睇好曼城多少少啦。 係啊係啊， 唔係客觀地咧， 客觀地係嘅， 客觀地我都唔可以話唔睇高曼城同車仔。其實講到慘㗎啦，佢點解比阿仙奴同利物浦強呢樣嘢都唔需要，即係點？ 唔係，但係好，但係慶幸嘅就係話，即係我記得12月大約聖誕節嘅時候 ，Trip 都講過就係嗰個傷兵嘅問題，即係你都會幾擔心我就係。喂，利物浦捱唔捱得？ 同埋冇補充咯， 係冇，因為你 嗰日都真係冇補充。係， 佢冇補充，但係捱一關又過咗 ，OK。跟住然之後，最重要你見到成條中場線嚟講，老四墮咗後打嗰、那個，即係養住佢打嗰隻，你見到又養得幾好。同埋就係話，你又睇唔到前面係跌窩。跌个窝嘅喎， 前边就真系冇 嗰两个，个基建真系好强嘅喎。咁、 啊、 你 S 加 S 两件咁计，哦，苏七唔，其实老实讲，我见到呢两三场波，你见到、即系苏七今届个特别嘅地方，或者令到成队利物浦生得更加紧要，就系话苏七肯释放自己，有阵时去传下波俾其他人去做，即系其他人去做一个 英超嘅助攻王， 系啦 ，finishing 嘅动作啦。咁但系你又见到佢要爆嘅时候，佢系。佢仲有能力去爆 喎，佢本質根本上就係 其實我即係我咁睇啊，即係我嘅睇法就係、是、我唔會覺得或者你哋覺得我好誇張，但係我唔覺得利物浦係最有娛樂性嗰隊，但係佢係前四裏面最有 passion 嗰隊， 係啊， 我會咁睇件事，因為你話英國式或者嗰種 passion football 咧， 唔係㗎啦， 但係你問我四隊裏面咧，佢反而有呢一度，即係嗰種所謂打道氣啊，佢然後因為。謝拉特嗰個元素仍然係有個影響係好大，但係我會咁睇件事就係、是、可能有啲你咪唔認同就係、是，我會覺得成日謝拉特擺喺謝拉特， 哦、 因為呢場即係佢嗰種渴望錦標嗰個情況咧、其實會我唔知佢會唔會上頭，因為其實大家心知肚明就係佢從來都唔係一個情緒智商好高嘅球員，做隊長咁多年咧，我諗真係令我最欣賞佢就只係嗰次歐聯嗰次嘅啫。 歐聯嗰次。 咁但係其他其實佢睇咁多年嘅利物浦咧，佢帶領利物浦咁耐咧，其實講真，佢有啲時候即而且確作為隊長咧，佢係反而令到隊波仲係會 down slope 咗嘅。 呢點我同意嘅喺。其實今年就唔係咁成立嘅。今年我真係覺得佢係做足本分有達。 係。 咁但係以往佢嘅特性其實係真係一個幾無錯嘅球員，同埋有啲係會佢嘅領導能力其實比較源於一啲 佢自己本身其實係出自一個好弱勢嘅利物浦嘅年代出嚟，佢的確係最後一個根正苗紅到而家未走嗰、那個。 嗯， 佢嗰種江湖地位係略為有少少俾人哋係逼出嚟嘅，即係逼出嚟要你去 step up 去做嗰個領導嘅角色嘅。咁但係佢天生又唔係真係做呢方面做得好好，講真我自己覺得。但係呢幾年咧，始終佢個踢法已經由以往譬如同費托嗰陣時，其實係嗰陣利物浦都有人串㗎嘛，就踢兩個啊嘛，又踢一個變踢兩個，即係費托啦。咁你呢個角色都已經退咗落嚟之後，基本上佢係已經好安心於去做一個輔助角色咯。咁、今年有個好好嘅發展嘅就係其實見到軒達神嘅成長，咁呢點就有好幫得到佢去釋放多一啲佢自己嘅責任，去俾呢位球員去做一啲鼓勵隊友做嘢，鼓勵球迷去打氣嗰樣嘢咯。 唔係，同埋 呢一點就我睇到今年最大嘅分別。 同埋就係話，我覺得羅渣士啊，即係我記得我十，我唔記得嗰佢夏威應該十二月到嘅時候，佢講即係 OK， 佢講嘅好多説話啦，甚至佢同摩連奴亦都曾經即係又唔可以話 共事過啦， 又唔可以話牙教戰 OK， 只不過即係摩連奴曾經講過嘅就係話即係利物浦呢隊波唔可以忽視，咁而羅渣士好謙虛地我記得回應嘅就係話即係今屆始終都係做翻自己角色，首先個目標係見到前四，咁但係佢你見到羅渣士所有準備性嘅又好點都好，你唔會覺得佢係真係按一個攞個前四就安守本分。 明白，但係當然有啲頭先你提過啦 ，offline 之前你都講過就係話利物浦今年去到尾，即係而家中尾段開始咧，有個特質就係一啲好似攞冠軍嘅特質，就係對住啲弱隊，可能有陣時打得辛苦都一樣可以搞掂。但係即係其實啊，季初其實阿仙奴都有相同嘅情況啦。咁但係我就係想講一個問題，就係去到點樣去調節個心態咧？其實利物浦同阿仙奴都面對相同嘅問題，就係譬如講三號就對小品市嗰場啦，一開波即係俾人入波打亂咗，跟住就成班搶， 小雲先贏兩球先嘅， 係啦，即係咁去狂搶去追，即係嗰段時間其實就係話講真，大家知道就係今屆利物浦個後防都唔係話真係 唔係咁穩 陣嘅，唯一做得好嘅就係會永遠就係一開波嗰下咧，佢哋就去搶 一定搶你 搶運快搶 或者 係 靠罰球去入波 嚟 啦。 其實今年進步最大，我反而 最大 係死球，唔係話即係個陣式或者嗰樣嘢，亦都唔係話咩小力智同阿蘇有好大化妝。我從來都唔相信呢樣嘢，因為我之前同阿 Chip 一同埋阿基一交流嘅時候都講過。我成日都覺得係小力士出嚟反而局限咗阿蘇，或者係加咗阿 Sterling 係局限咗阿蘇嘅。咁但係 anyway 就係佢死球進步咗，呢個係羅渣士功勞，呢個肯定。 下下攣住踢啊嘛，成日都。 但係到一樣啦，即係當你對住啲弱隊或者叫做中下游球隊，你要去搏。雖然拉斯十場你一周一賽，你個球員嗰個調節個心態，即係所謂嗰個爭冠個心態會係點咧？呢個都係一個即係要留意地方，冇畢竟即係好老實。頭先有提過啦，當年有機會爭標嗰班球員裏面剩翻嘅唔多，呢班球員有冇爭標嗰個心態，或者個領隊有冇呢方面嘅心態或者嗰樣嘢咧？呢個亦都係即係唔能夠忽視利物浦，但係我亦都偏向即係我心嗰句，我先表態，利物浦攞英超可能係我除咗你阿仙奴之外，我會最滿意嘅答案嚟嘅。即係對於我嚟講，因為我都提過就係話呢個感覺俾我好 old school 嘅。好 old school， 好 大家 睇波年代，我睇波年代嗰啲嗰隻嘅。咁但係我都係，如果你真係要去講，我就會偏向下殺個睇法就係、我會覺得 曼城 嘅 機 會係會好啲。即係對，即係同車仔比較嘅話，始終個進攻力係會好啲。 曼城今年其實就真係失大二波嘅賽事多啲啦。我覺得車仔同曼城都多啲嘅，但係曼城嗰種輸咧，有時就離譜同埋肉酸過車仔，因為車仔呢隊波始終都係穩陣啦、穩打穩扎啦，輸頂手輸一比零嘅啫，同埋你大家都覺得係好爆冷嘅波嚟嘅。但係曼城有時真係好詭異嘅輸啲波，即係輸新特蘭呢啲又會輸，即係啱啱聯賽杯決賽上半場可以即係輸一比零，輸四十五分鐘嘅，呢啲係好奇怪。嘅波嚟嘅， 咁又咁讲，新特兰好似系食地 嘅，食地佢嘅，系啊，系咯，咁但系就我当然啦，我都唔可以话捧自己嗰队波咁高，咁客观嘅事实，其实你真系觉得呢队四强，即系呢个 前四其實真係分爭標組同埋 underdog 組嘅。 係啦 ，underdog 組就係我同埋 Stephen 嗰兩隊。 嗯， 即係爭標組真係車仔同曼城。 嗯， 車仔同曼城咧，其實即係英文咁講係俾佢哋去 lose 個 championship 嘅，其實即係佢哋是打一個贏，我覺得都係好合理嘅。其實 係啦，循個循。 但當然去到而家呢個狀態，即係而家睇翻個排名啦。當然曼城一排第四係因為打少兩場啫。 嗯， 啊，但係佢係咪話即係咁穩陣咧？都係有存疑。 我有個疑問啦，我有個疑問啦，係啊，好咁啊。呢一節就三零分鐘，咁啊最後講一講啦，咁啊讀一讀網友嘅嘢啦。咁啊有位網友好奇怪嘅，明明係去咗偷跳，唔知喺個討論區度搞事。OK， 就喺度話聽緊 live 好過癮，係好撚過癮。阿傑斯咁啊頭先講到曼聯啦，佢就話佢建議買呢個咩咧？孫祥、黃博文、鄭智一集， 人唔喺度， 一集內地兵。麻烦 都啱啊！孙祥踢啊，艾夫拿个位咯，阿郑智又可以踢啊，阿费兰尼个位咯， 啱晒咯，横掂晒啊！横掂国家队都有红色衫啦，系咪先？ 吓， 系咯，买啊嘛，睇下。 另外都有单嘢讲讲嘅，其实我嚟之前咧见到好似话莫耶斯系嗱，真系唔系恶搞，好似话写封 公开信。就俾曼聯嘅球迷， 咁啊啲説話就好俗氣嘅啫，都係講我哋始終都係會見到黑暗裏終於見到光明嘅，咁啊大家只要有信心，終會可以渡過呢個難關嘅等等。咁但係我諗其實有時即係好多領隊咧做得呢啲嘢咧，又或者譬如你見到啲咩老細啊，俾咗句 vote of confidence 俾個領隊咧，你就見到有魷魚香嘅味道。 係， 我都係幾覺得。今季内应该唔会炒，但系过唔过到下季咧，我觉得机会低过五成。 嗯，我都 即系下年九月仲系咪见到佢教曼联咯？我觉得低过五成。 我 直头觉得系一出局，欧联一出局，我谂就会即炒。我哋应该会听到或者会有好多新闻就系曼联。同邊個領隊接洽？ 哦，咁而家 跟住就會去到季尾，可能係臨尾嗰一兩場波就會宣布。我覺得個劇本會 咁，但係最後嗰十場就真係冇心機踢噶咯。其實你 唔會啦， 唔係即係我當你下個你唔好抽水住，真係好難噶。當你 我冇抽水， 當你即係我預示到會好難踢咯，隨時真係未必會留翻第七噶，仲可能再跌。 梗唔會啦，最少有個第七啦，而且呢個數目字啱。 第七有差用咩？第七都冇用嘅。 唔係啊，呢個第七。个第七呢个名系啱佢哋用噶嘛？ 十七或者十九都好啱噶。 唉，你唔明噶啦。 唔系我偏向同意，反而同意夏萨讲嘅系就即系如果真系个剧本系 Stephen 讲嘅话咧，正常地都应该嗰个第。即係去到呢個位咧，應該都冇乜太大嘅甩漏嘅，想就唔好預想啦。 咁你想要邊個領隊咧？除咗費格遜之外，你都冇乜頭水係嘛？ 真係冇頭水，你要執呢隊，你要執呢隊波，冇我冇啊！你問 你會唔會想都去要翻一個英倫三島嘅球嘅領隊咧？ 我想， 你想， 我都係想。 咁啊，真係冇乜選擇， 真係冇乜選擇， 真係冇選擇。 傑斯翻過去教啊嘛。 冇乜冇 咁內部提升啦，如果你覺得傑斯啊、菲立仔咁樣咧， 咁唔得啦，未 廠佬過教， 未得住啦，所以唉，淨係揾領隊都好麻煩啊，所以有排搞啊。好啊， 臨尾讀多一個，呢個老朋友，我哋一定要同佢講啊，因為喺 Soccer Wise Page 裏邊咧，就係阿 Hamza 話。Hello 各位，大家好耐冇见。如果我想入 Facebook group 咧，系咪就咁 join 就 OK？ 系啊， 我答你系啊，快啲， 我即刻 申请啊， 我即刻 at 你啊， 即刻 accept 你。 系好，咁啊呢一节休息一阵先，下次再讲。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